眼睛中留着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们今天旅行当中呢，司机韩涛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四大天王的那些童年往事。提起小的时候的事情，郭富城说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过年，因为可以拿到很多压岁钱，而且还有一次关于压岁钱的经历让他印象特别深刻。那次他拿了父亲同事的压岁钱，爸爸想把这个钱还回去，又不想直接从孩子的手中要回来，就跟小郭富城说，你不是一直想和爸爸做游戏吗？咱们今天就来玩跳棋，输了要付钱给爸爸。谁知道小郭富城聪明过人，不但没把压岁钱交出去，反而赚了爸爸好多钱，弄得父亲哭笑不得，最后答应给他买玩具，才把压岁钱要了回来。提起这件事儿，郭富城说自己那时只是运气好，现在跟父亲下跳棋都不一定会赢呢。聊完了郭富城小时候的趣事呢，再来听听他演唱的这首好听的歌曲吧，《对你爱不完》。 当树上夜未央，来玩的人多匆忙，我不要太紧张，和别人一模样，但是你对我望，两只眼睛大要亮，我开始失去了主张。风吹的路好长，一颗心晃呀晃，多想找人陪我逛，累了睡在马路上，表面上很倔强，其实内心一团脏，把自己爱得像太阳。 对你爱不完，来自于郭富城的演唱。贵为天王的郭富城，从孩提时代的玩耍，一直到投身娱乐圈的打拼，受过很多次伤，但最严重的一次是在腿上。那一次他在玩滑板，一个和他同年级的小朋友坐在椅子上，把椅子往后翘，然后郭富城就跟他撞到了一起。那把椅子的腿是很锋利的，就像一把刀子一样插进了郭富城的腿中。由于伤口太深都没有流血，后来母亲背着他去医院缝了五针，那时也只是草草的治疗了一下。放在现在，那段伤口至少要缝上30针，而他的腿也留下了后遗症，常常会因为剧烈的运动而疼痛不已。不过如今跳起舞来的郭富城还是动感十足啊。下面呢，再来听一首他的经典的动感的歌曲《动起来》。 鼓声隆隆，高声雷动，热烈烈划破长空，只因你我心灵交相通，痛苦厌倦，士气如虹，我的灵魂在笑，血在烧，你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炫耀，动起来，内心的力量喝彩，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 喝彩，动起来，中共有精彩未来。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热血火勇与众不同。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 动起来来自于郭富城。每位明星都会被问及自己的家人的情况，提到自己的母亲，郭富城说印象最深刻的是小时候妈妈每天都会等他们几个孩子睡了才会最后睡下，而早晨又是会起得最早的一个，那时候母亲还会经常打一些短工挣些钱来贴补家用。童年时的郭富城常常会因为踢球而扭伤了脚，每一次都是母亲背着他去看跌打医生，所以郭富城常说现在自己有了经济能力，最重要的就是报答妈妈。好了，聊到这儿呢，我们稍事休息吧，上半段旅程要暂告一段落了。一首郭富城演唱的《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娱乐大篷车马上回来，稍后见。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爱情不是我想象，就是找不到往你的方向，更别说怎么遗忘。站在雨里，泪水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谁在眼底，不知该往哪里去，心中千万遍不停呼唤你，不停疯狂找寻你。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重来，我是不是该爱？ 给你的爱永远都不能走开。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去。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 休闲之旅， 休闲之旅。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本期的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在今天下半的旅程当中呢，司机韩涛将会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四大天王的那些童年往事。永远年轻的天王刘德华，赚的钱足以让他锦衣玉食，但即使现在过得风风光光，华仔还是忘不了童年那些清贫的生活，并随时提醒自己不要忘了那段日子。刘德华出生在香港的大埔山，家中是世代务农。小时候的刘德华是一个标准的乡下孩子，每天在山林间跑来跑去。后来父亲开了一间小吃店，从此他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每天出去玩了，要和姐姐一起帮着家里人干活。每天天还没亮，他得出去挑水供煮饭菜之用，并且负责洗大量的碗碟。刘德华回忆说呢，那时的经验让他受益无穷，使他学会了独立生活，照顾自己。虽然自己目前置身于五光十色的娱乐圈，但内心仍然保持着一个庄稼人吃苦耐劳的本性。好了，下面呢，先来听一首歌吧，刘德华的《孤星泪》。歌曲过后，咱们接着聊。 我是一滴远方孤星的泪水，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悄悄花落在你脸庞，像你红色深情的眼眶，离别时的吻，你有太多感伤。我滚烫而失去了方向，缠绕着那风中依稀的灯光，没有了选择，你让我流浪，流浪在夜空，流浪使我不再寂寞。我是一滴远方无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问藏在你身上已几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在我被吹干以前。

笨小孩来自于刘德华的演唱，和现在谈吐风趣的自己相比，当年刘德华小的时候其实是非常不爱说话的孩子，每天和姐姐一起走在上学或者放学的路上，他几乎都是一言不发，既不跟姐姐交换在学校当中的一文趣事，也不谈论自己的同学和朋友，即使是回到家中，除非父母问，他只做简单的回答，通常也是不说话的。母亲有段时间非常担心他患有自闭症，便特别注意多跟他交流，但即使如此，华仔也没有丝毫改善，母亲是一如既往的担心，却也无能为力。如今回忆起来，刘德华说他至今都不明白那个时期自己为什么会那么沉默寡言，但是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只要现在他不再沉默寡言就好了嘛。还是一起来听歌吧，《忘情水》，来自于刘德华。 曾经年少爱追梦，一生只想往前飞，心变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已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人人在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已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我忘了这一切。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夜不流泪。所有真心真意，任它雨打风吹，付出的爱收不回。啊，给我一杯忘情水，换我一生不伤悲。就算我会喝醉，就算我会心碎，不会看见我流泪。 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继续来聊一聊四大天王的童年往事。黎明之所以能够出演陈凯歌执导的梅兰芳，原因之一就是他从小在北京长大，拥有着普通话的基础，对京戏文化也有一定的了解。 黎明曾经回忆说，小的时候从他住的羊肉胡同一出来就是西四大街。羊肉胡同并不长，两边除了旧式的平房，还新盖了一些楼房。而黎明家的老宅在42号，后来成了一个二层的小楼。邻居们回忆说，黎明小的时候挺白净的，胆小，不爱说话，性格有点内向。每当别人家的孩子在门口一块玩耍的时候，他就在人家的身后痴痴地看。用邻居常说的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这孩子那时候看上去挺可怜的。其实黎明并不可怜，只是小时候非常内向。下面呢，来听一首黎明演唱的歌曲，叫做《我来自北京》。 我用那沾满乡愁的笔，把当年的记忆写在心底。他从不拒绝让我归去，本想犹如母亲温暖怀里。每当我偶尔感到倦意，想要稍作休息，情绪就会飞向天际，寻回往日足迹，遥望你的表情，时光久远依旧清晰。 北京由黎明演唱。黎明小的时候家中的条件不是非常好，所以不是他想要什么家长就会给他买什么，不过他却有一个特别的收藏，那就是火柴盒。黎明收藏的火柴盒，大的小的，黑白的，彩色的，各式各样还真不少。后来他成为了歌手，经济能力大大的提高了，便开始收藏另外一样东西，那就是行李箱。他每到一个地方，只要见到好用的或者是好看的行李箱都会买下来。现在黎明家中的行李箱大概超过100多个了。从火柴盒到行李箱，黎明的生活经历也是一样，装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下面呢，来听一首黎明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两个人的烟火》。 你的爱那么多，怎么会不明下落？谁分开就逃脱，千万别羡慕太多。你的爱比一个大城市的人还多，也能容纳人心的我。偶 小小的错，就让这样一场风波摩擦出回忆的泡沫，是我对你认识太少，还是我自己想的太多？最爱你的是我，否则你怎么样？ 两个人的烟火来自黎明。说起来可能你也许并不知道，小时候的黎明差一点就改了名字了。那时黎明的母亲想要给黎明改名叫做黎杰，但是父亲却认为黎明这个名字比较响亮，也比较好记，后来母亲执意要叫他小杰，外婆则叫他的乳名娃娃。不过估计现在的歌迷还是更喜欢黎明这个名字吧，既有寓意又很好听，很符合他本人的气质。好了，说到这儿，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的旅程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代表本期的调度直升技术叮当，为您送上一首黎明的《今夜你会不会来》，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下次旅行不见不散。 也许只是一个最美丽的阴影，也许是我们前世的约定，你就是我这一生住在等待的灰烬。也许你只是一朵属于流浪的云，也许你不必现在做决定。当我目送着你从人群中慢慢的离去，你如何知道我的心都已经被你占据？你是否愿意为我停留？今夜你来告诉我，你是否愿意陪我做过我的梦，我的所有？今夜你会不会来？你爱还在不在？如果你的心已经离开，我宁愿没有未来。今夜你会不会来？